克鲁德机器人它是一家，它不是一家简单的说是机器人的一家产品公司，我们主要是整合了整个机器人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系列的性的公司。我们整个公司的话呢，目前是有六大系列，14款产品正在进行市场上的销售，其中包括有商业服务用的机器人，有物流搬运用的机器人，有这个安防用的机器人，消防用的机器人，特种服务，这里面特种服务特指的是核电，另外还有家居用的小型机器人，主要是这六大系列。 大型的一些机器人可能就是 2B 业务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个公司需要，那小型家电类的机器人可能就是 2C 的业务了。 对， 嗯，那你们主要在 2B 2C 业务方面，你们现在主要发力的是哪些方面的业务呢？ 嗯，2C 这一块的话，我们主要是主打的是智能家居的控制的终端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机器人，主要是跟智能家居进行配合这么一款产品。 就像电影里面那些可能如果说啊倒水放水洗澡，然后是过就是等等的一系列，可能冰箱微波炉加热等等一系列，可能是语音的方式能操控这些， 基本上有点类似于这种，但是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这种。它不仅仅是一个语音操控的一个功能的话，它里面有分有比较强的智能化这种协调功能。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的话，你们家有空调，然后你不在家的时候，然后空调就会自动关闭，然后的话你出门的时候空调就啊不你在家的时候空调就会自动打开。比如说今天外面温度是35度，然后的话当你回家之前的话，计算这个时间的话呢，这个小机器人是自动会把你的空调打开并设置成25，就是它是一个有智能化的在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说语音控制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是跟这个智能化的这种家电还有家居的这种产品的话进行通信和就是绑定它的协议。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并不在这个产品本身增加任何的这种硬件啊，或者是这种软件的服务。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它能够去自适应和自学习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的一些家电。举个例子来讲的话，比如说你们家这个平常的话有台电视的话，有个遥控器，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话，它可以去学习这个遥控器的这个控制理念和控制的方式，然后来去控制这台电视。然后同时的话，这个智能化的控制的话是完全是在机器人本身实现的，而不是在家电和电器身上实现的。 嗯，那这样的机器人它是一个硬件， 它是一个硬件，硬件， 它是一个硬件的一个， 对，实体的机器人的产品。 哦，明白。那一般 C 端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大概的价值，它不是符合可能每个人都能去拥有它吗？还是会选择一些高净值的人群？ 没有，就是 C 端的话，一般的像我们是走的是普及化的或者大众化的这个路线的。当然了，现在就是说还不能说是完全去解决所有的这种智能家电或者说智能家居的控制问题，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厂家的，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这个厂家的兼容性上的问题。它开不开放你这个它的这个通信协议还有它的控制协议开放给第三方，如果它不能开放的话呢，我们实际上也就做不到。但是呢，就是它只要能够开放给我们的话，我们都能够去进行操作，包括说它的价位啊，还有这个它机都是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起的。 嗯，明白。你们是需要跟一些 B 端的生产的家电的方去合作的。 对 对， 包括可能像格力这样的集团。 对，没错。 那这是 C 端的一个业务，那 B 端肯定就跟一些大型的可能一些重工的一些企业 啊，大就是 B 端的话，基本是主要是跟行业里面重要的企业进行合作的，而且基本上就是行业应用里面的话，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合作伙伴，然后共同来进行开发，同时在这个行业里面进行推广和应用。简单的说，虽然说很多东西的话，它并不是直接为消费者直接服务的，但是这些企业它的生产还有它制造啊，还有它的这个在它的这个物流搬运等等这方面的话，我们都可以应用到相应的这些机器人的产品和技术，来为简单说为消费者间接性进行服务。 明白。那选择做机器人这个事儿，好多人都在做，好多人都在落地来做，包括可能这可能未来的大家一个生活方面可能会都会被。人工都会被机器所取代。 对， 那您一直在往这个方面去努力，那你们核心的优势或者你们团队的优势和其他的做零同类型类型事情的一些团队的差异化有哪些？ 我觉得差异化主要体现几个方面。第一个来讲的话，就绝大多数机器人公司都是做某一个方向或者某一个产品的，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做跨行业跨这种产业链然后推出一系列产品的公司几乎在国内非常少非常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强的技术核心的一种优势，因为我们公司本身脱胎于海尔，然后的话跟国内非常多的这种非常强的企业的话有战略上的合作，我们能够去整合很多 经国内最先进的这种技术，还有它的这些成果，来做出非常好体验的一些产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既扎根于这个行业应用，又同时来讲的话，拥有非常好的这种渠道啊、营销各方面的资源，甚至包括售后服务的这些体系，这是绝大多数的这种创业公司或者这种新的公司的话，它所不具备的。所以简单的说，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平台，然后是为客户能够提供综合性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这种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的这种服务的。 那你们跟海尔的关系是，他们是你的投资方还是？ 对，他是我们投资方、 啊、 也是我们的控股股东 啊。明白。他们会给你们提供资金，也会提供一些技术或者是一些资源方面的帮助。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包括可能海尔的每个家居都可能采用你们这样一个服务。 对没错。 嗯，那最开始是你们跟海尔洽谈的时候，是你们这个项目，这是从 这个项目本身是由海尔内部孵化出来、然后也是整合了海尔内部的这些很多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或者各二级子公司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之前的资源以及之前的产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跟普通的这个创业公司有很大区别，就在于此啊。我们起点相对也比较高，然后的话能够做的事情很多。 嗯，那高起点肯定也会前期投入非常多。 对， 那在做这些可能六大门类的机器人的发展的开发过程当中，肯定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才。 没错。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们遇到过一些瓶颈吗？即使是依托于海尔这样大体量的一个公司， 其实瓶颈其实主要是在于，就是说是，尤其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还包括很多企业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意识和观念的问题，就是大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机器人的话，已经开始能够走入人的生活，并且能够去相当一定程度的去代替人的工作。这个教育市场，这个是我们可能一个，包括整个行业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对机器人的认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的逐渐的扩展的话，这些问题都会不这样存在。 嗯，明白。可能让大家去认知这样克鲁的机器人需要一个过程。 对， 然后你们一直在努力。那在技术研发方面，你们用了多少的周期呢？有没有在技术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后来又去改进？ 技术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来讲，海尔做机器人的话时间非常长了，从技术积累的话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种积累了。很早期的话，就是包括说现从工业机器人领域角度来讲的话，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种知识储备，而且我们同时跟国内的就是很多著名的高校以及一些科研院所的话都有战略的合作关系，然后他们提供相应的技术来为我们服务。所以而且在服务机器人这个领域里面，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所以说相应的来讲的话，技术发展不是大的问题。但现在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技术发展如何能够真正的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而且是变成一个可销售的产品。因为举个例子来讲，现在包括说我们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可以造出来跟人一样能跑能跳能走能卧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然后去实现它完全像人一样的去动作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么只是个技术上的积累，但是呢这个东西真正说我们投放到市场里面它能有什么用，而且目前来讲成本还都是非常高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商品的话，你必须要消费者买得起。所以说技术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商业模式以及技术的成熟度以及技术的成本，它目前还是个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都是能够解决。 那克鲁德机器人的团队都是海尔内部的员工然后出来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吗？还是也会广纳社会各界的人才，也会从一些可能大的互联网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去发人来去、 基本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团队成员当中海尔的人非常非常少，或者比率的话可能都不足1%啊，绝大多数或者说99%的人的话都是从各大高校还有科研院所以及一些这个行业内的相关的这个企业到克鲁德机器人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基本上就完全是。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厢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城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 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那这些人才聚集到一起，这样过程，他为什么选择来去加入克洛德机器人？你觉得？克洛德机器人吸引他们在哪些，或者是他们使克洛德机器人又发挥了哪些他们自己的价值？ 嗯，我觉得吸引人才呢很重要的是几点吧。人嘛，两个方面，无非就是说，第一个来讲，你这个企业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的舞台；第二个来讲，你这个企业本身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来吸引他。那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来讲，克洛德机器人在国内来说的话都是行业比较领先的这种啊，所以说我觉得对大家的吸引力都会很大。而且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朝阳行业，很多年轻人是愿意来投身这个行业，去解决人类发展当中的一些问题，甚至说是我们去改造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个愿景或者我们来讲这个情怀，也是能够促使很多年轻人来投入这个行业。那么既然他投入这个行业，那么克洛德机器人几乎来讲的话，是他不可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嗯，明白。因为自身的一个实力，所以吸引了更多有识之士，使这个团队更加的强大。 对， 那克洛德机器人的项目发展的非常的好，而且现在已经在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包括在国内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这些肯定和核心的一些高层，特别是您 CEO 是有关系的。那胡总，那您自己之前是做科学研究这一块的吗？还是学的是什么领域？然后后来为什么来到海尔，来到了克洛德机器人的这样的公司？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我并不是海尔的人，然后的话是海尔在做这个项目上，然后请我来做这个 CEO。那么实际上机器人这个产业，尤其服务机器人这个产业的话，本身都是个很像新的产业，所以说国内包括哪怕大学里面也没有这样一个专业。所以说几乎来讲的话呢，就是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都是从其他的行业来转过来的。但是呢，机器人这个产业的话，这个行业的话，它又有特殊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学科，它对于这个人的要求非常高，啊，你只做软件的或者只做硬件的，其实都是做不了的，所以说它必须是要有比较综合性的一个素质。我比较有幸的话，就是我大学里面学的本身的专业我是学机械的，然后的话毕业以后到华为公司，然后做通讯， 然后后来在互联网大厂当中自己投身互联网的行业，然后做互联网，然后包括后面做移动互联网，做大数据，做云计算等等，这些几乎来讲的话做的每一个行业几乎都是机器人里面非常需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业，所以说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知识背景以及从业经验，所以说我想这也是海尔能够看上我，然后来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嗯，明白。您之前在各个大公司都有从业经验，而且都是在机器人研发的这个领域，然后各个方面也都去学习来补充自己的一个知识储备， 对， 然后所以去选择进入海尔。那您自己在搭建您自己的团队的时候，特别是您核心的几个高层的合伙人方面，你有哪些标准？那你们目前的合伙人是有几位？ 嗯，我们现在目前的核心合伙人是五位。 嗯 啊，主要都是在机器人行业里面就是植根了十几二十年的这种比较资深的人士，然后的话，啊，因为国内的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时间非常短，然后核心的这些技术人员的话，原来最早都是在高校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团队也基本上就是来自于高校，高校里面这些资深的这些研发人员和这个玩家，啊，当然我们也有市场销售的负责人是来自海尔，就是利用着海尔的原来这种非常重要的这种渠道。还有的各方面的这种资源。 那项目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资源，需要更多的人才，需要更多的资金，那三方感觉你们都不缺，你们目前会考虑其他机构的一些合作，包括可能会选择其他的资金进入到自己的团队当中吗？除了海尔方面。 嗯，对，因为本身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其他外部的一些资金。 嗯 啊，包括实际上对于创业来讲的话，就是资金永远是需要的，只不过是说我们是在掌握整个的这个融资的这种节奏。 嗯 啊，目前的话也是在跟很多投资机构都在谈，我们并不拒绝外来的这种投资机构，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然后包括说我们自己的话也在整合一些资源来去，包括说在国内或者海外去做一些并购。 嗯，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心态是非常开放。 这六款产品目前都已经面向市场了吗？ 啊，我们六个系列产品，每个系 列 不止一款产品，现在已经市场上您可能够看到。 2017年的时候，对于项目方面或者对于产品方面有哪些规划呢？ 就是我们会植根于我们这六大系列产品，当然的话还会有两个系列产品的话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当中，然后首先有推出的产品的话也会进行升级换代。然后2017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去扩大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份额，然后去包括说我们去实现我们整个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另外就是2017年的话有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两个并购项目要完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包括说我们自己 您刚聊的说你们的机器人是可以去不仅是能操控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家电，进行一些家电之间的这样他们之间产生一个连接，那其实还能有智能一些部分，他们会在您回家之前可能就帮您调试家里面一个舒适的温度，或者帮您去进行一些其他的打扫卫生等等一些的服务。那这些的操作是通过是有一个遥控器，还是通过移动端手机 APP 进行操作的呢？ 嗯，就是我们支持多种操作方式，包括语音的控制，包括手机 APP 的控制，包括说甚至说也有可以用遥控器控制。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智能化的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由这个机器人自己做决策的。 嗯， 只不过你需要作为使用者来讲你给它制定规则就行，就是说比如说屋里的温度如果高于30度它就自动启动，这个是需要你人工来进行设置的。 嗯 啊，但是设置完了之后的话整个的操作都是由机器人本身来完成， 就相当于请了一个机器管家 啊。对， 之前 没错没错。 也不知道您看过美国那个电影没有，就是机器人管家的这个机器人管家那个电影。对，那么您其实就是想打造它的一个现实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今天包括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讲了一个话，就是很重要，就是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都是真的。 嗯 啊，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是这个，就是因为它科幻和玄幻最大的区别就是科幻是基于现有的科学基础以及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合理的这种想象来形成的，而玄幻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所以科幻它不仅仅是想象，不仅仅是梦想，也是指引整个科学界在下一步的这种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嗯，明白。那这样的机器人你们已经推向市场，那对于它的后续的更新迭代这方面你们有过哪些举措，或者是我们买过完之后需要怎样的去使它的大脑储备更多，服务的范围更广？ 嗯，如果说原来的话

走，却又为何停留？请你别拖拖拖，大声地说出口。 满满的装着不舍。 说相关，你